大家好，大家好，大家阿曼，我是郑鸿仪，欢迎收看今天的政治到了。那你啊，加州哈，那么发生了一个非常不幸的这个事情。那么在以台湾人为主的一个教会有一个中国移民来台湾哦，那他父母亲移民来台湾，在台湾出生长大，然后呢移民去美国。因为仇视台湾，所以呢，这个酝酿了一场这个大屠杀啊、哦。那后来啊，死亡一死五伤。既然他参加的这个组织啊，叫和平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既然是和平，为什么展开这么恐怖的大屠杀啊、哦？那么。事发之后，这个组织说他不是成员，而且蓝绿都有接触、哦、这谁会相信？那么另外是这个王丹认为这不是巧合，而且不单纯、哦、那么同时啊，过去跟国民党这个组织跟国民党有一些这个接触、哦、那么今天这个发生这个事情到底他的这个影响有多么的深远啊！同时应该怎么来看待这样的事情？好，今天我们要来讨论。那么另外这个在疫情的部分，因为今天啊是65000多例，那已经是连续六天啊6万多例，所以这个有人问陈时中是不是顶峰已经开始了？哦，陈时中认为这样估计太乐观。那今天是零加七正式开始，到底有哪一些这个问题，我们今天也要来观察。柯文哲啊，因为王必胜叫他说应该这个打好跟医院的关系，他说我从来不跟他们吃饭喝酒，又不是在搞商业啊，而且跟高雄的比赛还没开始呢，到底是什么款的心态啊？那另外是中国打算建永久性的方舱医院，是不是中国打算清零到底？那另外俄乌的这个战争俄国已经战死了27700个士兵，现在俄国的战局非常的不乐观，今天我们要来这个追踪。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来宾第一位是民进党的立委庄瑞雄庄委员。 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另外是政治学教授范世平范老师。 伟哥好，大家好。 好，以及资深的媒体人黄创夏。 朋友好，大家好。 另外呢是国民党文传会的副主委叶元之。 朋友好，大家好。 以及财经专家徐清煌。 张大哥，大家好。 另外是我们备役陆军的少将于北辰将军。 洪一哥好，大家好。 那么待会儿基层医疗协会的秘书长罗元璋医师也会加入齁、哦。那么首先我们要来看的是凶手就是他。齁、哦。凶手就是他。他叫周文伟，是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的这个理事。冲进在加州的这个基督长老教会。那么准备了两把枪，那么非常多的子弹还有刀子齁、哦、把门教堂的门全部都锁起来以后，计划展开大屠杀。还好有一位郑医师非常的英勇，把他抱住，虽然牺牲了自己的性命，也因此才得以把他制服。来，我们来看 VCR。 Then he starts shooting. I heard the noise. 回想事发当时，行有余悸。美国加州橘郡日内瓦长老教会教堂枪击案，造成一死五伤。受害者皆为台裔人士，凶嫌身份曝光就是现年68岁的周文伟。根据我国驻洛杉矶经文处处长黄敏进表示，周文伟1953年在台湾出生，当完狱官才到美国，而犯案动机就是对台湾的政治仇恨。 I believe his hatred of Taiwan manifested when he was residing there in previous years, possibly in his youth. He was not well received.Of his hatred of the Taiwanese people between the China and Taiwan tensions that are currently. 根据报道指出，来自拉斯维加斯的周文伟曾当过保全，因此容易取得枪支。事发之前，他就潜伏在教堂数小时，预谋犯案。 Two handguns to the Irvine Taiwanese Presbyterian Church and using nails, glue, and chains to disable the doors so the victims could not escape. 并在教会正举行午餐餐会，趁大家不注意时放置易燃物，接着就开枪大开杀戒。 And then Dr. Chang sitting there, right, is the youngest guy in the room, thinking, "I got to do something to stop this." 现场一名52岁台裔医师郑达志英勇制服凶嫌，却不幸中枪当场死亡。其他人更协力制服枪手，将他压倒在地。 That Dr. Chang is a hero.In this incident. 其他五名伤者年龄介于66岁至92岁之间，但郑达志医师不幸丧命，不但引发美国华人群关注，就连蔡英文总统也发推特对郑医师的逝世表示诚挚的哀悼，最后更强调暴力永远不是答案。而驻美代表萧美琴同样对这起事件感到震惊跟悲痛。目前枪手周文伟面临一项预谋杀害、不像谋杀未遂重罪指控，设定保释金为100万美元，约台币3000万元，预计在当地时间17号进行裁决。 好，我先这个请教庄委员，看到这个新闻有非常的震惊吗？ 震惊，这震惊，这你想需要先来讲呢？这个凶手，在咱台湾待遐久，也在讲伫遮出事，因为这算台湾遮这块土地个起大汉，做伙去到。拢是伫台湾的所在，迄个教会，基督教长老教会，迄老实讲，足本土的，对台湾的主权啊，国家的意识非常强的一个所在。即个教友呢，甲伊也拢总无熟悉。你甲看今仔日这美国那警政最高首长单位出来咧发言的时阵，讲的理由咱听了会足心疼，伊个讲仇恨台湾人。所以你伫台湾安尼大汉，去到美国遐远的所在，将你无熟悉的台湾人，穿起来，怎啊甲拍死？今仔是死死一个呢？今仔你若听遐转述，遐咱遐同乡会啊咧讲，就是讲，入去了，伊就门拢要共锁锁的啊，要共锁锁的 了。所有的门， 那全部门拢要共锁锁的。人讲你来锁开，伊讲就是无要恁出去。大家还听不懂。那些教友都是那么善良，大家嘛想讲你嘛赶快台湾人，你的口音高弄赶快的呀。结果就这样行凶，他本来就是要把里面的人全部一个一个都干掉。向个所在，这底偏偏拢台湾人出去的。只因为你的意识甲这块土地的大多数的人无赶快。你个统一和平促进会。这做明显嘛，这个我甲看顶抓美国国务院就把它认定为是一个中国的一个外交使团，他认为你就是中国的统战部在甲你控制，所以这个你讲这是一个巧合，还是一个突发事件？美国人倒未安尼甲你想呢，美国政府倒未安尼甲你想呢？恁这讲要统一和平，要统一，结果这个手段是拢要将人拢拍跑死的。美国政府当然要去好好的去把它做一个彻查。所以对这些背景，放起来李邦林哥都出名的。你讲嘿，国民党的李不雅郑政权出来在受访问的时候，你讲为什么要去讲他的背景？要把调查他的背景，背景是不重要啊。这个我的意思就是讲，听了个就是讲，这种不敢去做一个面对了。一个犯罪侦查，当然要知道说你行凶的动机到底是什么。 对、 是因为干那讲你都无介意台湾，你讲你伫台湾无受到欢迎，你人都拢要讲怕跑死，搁伫海外怕死咱家己的台湾人，遐人搁甲你无冤无仇，搁唔是讲哦，甲你有口角，还是讲大家有政治上理念的不同，大家有纷争，无嘛弯弯角角的都好，唔是呢，因为无熟无识呢。他的宗旨的是，他要北京，要伊讲我看完迄个分会，讲要向北京要和平，要向台湾讲要统一，要和平统一。结果嘴巴讲和平跟统一，可是那个行动就是你理念跟我不一样，杀杀杀，可怕，真的是可怕啊！对于郑医师，我是感觉很不舍啦。做医生就是在救人， 是 到尾啊，伊上尾啊，伊的生命终点嘛是搁在救人。安尼牺牲去啊，所以我一直认为讲，因为政治理念无同款，特别置人于死地，可以这样子哦。我就感觉美国政府要好好去查一查。 那这样子就离统一更近了吗？ 要那近，那看了这个党嘛倒单，而且大家会认为以后。 对这一种有强烈的政治主张的人这种言论，以前很明显这个团体如果受到中国统战部的一个控制的，我感觉要有更一步的一个监控的措施出来。在我们台湾讲这吼、個，他通牌的人也足不欢喜，讲你们要强制言论自由啊，是对人民的一个监控。但发生这个代志了，你个想看麦，对这种激烈的受到中国的有办法去控制他的，刚为了整个国安或者说人民生命的安全，我们警政单位或者国安单位难道不需要进一步的强力作为吗？ 好，这个是他是1953年出生，就是民国42年在台湾出世的。他在台湾出世，然后他是台湾做乙官了才出国，他是台中一中毕业的，要做乙官的意思，以前至少是大专兵嘛，然后也在台湾的大学教过书， 我们屏东科技大学前身那这位讲师 在辅大也教过，一个安尼的人，伊他听说他的太太跟小孩也还住在台湾。一个安尼的人，他到底在仇恨台湾什么？我想请教一下范老师。 其实我身边也不乏这些人，也受过高等教育，甚至博士学位，就是韩粉，就是讨厌民进党。那我不是要讲，就是说他仇恨在哪里？你看，这是2019年4月的时候，他们这个合统会啊、在这个拉斯维加斯的分会成立。他写了这个那个时候。他写说顺势速追击，迅猛灭毒妖，然后诱农韩国瑜，标选定夺标啊，还有押韵的、啊、哈。为什么那个时候他这样？为什么那个时候？因为那时候韩国瑜2018年刚好高雄市长当选，而且即将可能在2020年要选这个总统，所以他就讲说顺势速追击，就是你要趁着这个势啊，赶快去追击啊，一鼓作气。刚选高雄市长，然后再去选总统，然后要把这个毒妖的支持台独的妖孽啊，把它迅猛的灭掉啊！这对他的想法是这样的。那他这个针对性很强的，因为我们知道长老教会在我们台湾是非常的台派，早期甚至支持台独的，被国民党视作为叛乱组织啊。所以说，我们很多长老教会的这个做礼拜都是用台语， 是 在台湾是如此，在美国也是如此。那所以这个教会也是用台语做礼拜，所以这个周文稳呢，他是非常有针对性的，而且我认为他是抱着必死的决心。所以要不是那个牧师，还有这位这个郑达志医师，阻拦他，这个郑医师身上挨了几弹，你知道吗？三弹，你想想看多痛， 对， 这个枪从他身上穿过，他硬站出来把他抱住，然后后来。牧师用蚂蚁子从背后打，才避免这么大的一个这个伤亡。所以为什么连美国的警方都说郑达士是英雄，是 hero？ 为什么他勇气可嘉？所以我但是周文伟为什么内心有这么大的仇恨呢？我认为当他们看到韩国瑜2020年没有当选总统，又被罢免掉，然后他们觉得台湾的民主已经没有信心了。他们认为台湾不可能让韩国瑜再当选。但他们认为台湾的主流民意就是反统一的。台湾的年轻人是厌恶中国的。台湾的一国两制台湾没有市场的。所以他的想法其实跟赵少康很像啊。赵少康就说蔡英文政府这么无能这么烂，为什么民众还要支持他？ 对。 他意思就是说台湾的人民都是愚蠢的。都被民进党的话术给骗了。所以还会投票给民进党，让民进党长期执政。那我问你，按照赵少康的逻辑，台湾的民主已经无救了。台湾国民党根本就要放弃选举了，因为怎么选都选不赢民进党啊。那怎么办？革命，就靠革命，只能用革命了，只能用暴力手段了。今天这个 范老师，我再插个话，既然你讲说，那就用暴力，就用革命，那干嘛叫做这个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你就叫中国武力那个统一促进会、啊。 所以这个促进会就是假的嘛。和平统一是幌子嘛。合统会的老板是谁？就是中国政协主席汪洋啊。他是最大的老板嘛，最大的会长嘛。但是我必须要讲，你这样做只是让台湾民众对于所谓的和平统一更加不信赖嘛。更认为对韩国瑜完全没加分啊。韩国瑜也被他拖累下去了、 啊。他应该搬回去中国啊。美国是一个自由的国度，民主的国度、啊、 所以这是一个荒谬的事。你在一个全世界最民主的地方，用的是一个最独裁、最暴力的方式。 不听你的就开枪啊！ 对，就解决问题。你们不支持我们韩国瑜，我就把你们干掉。可以这样做吗？这很讽刺嘛。他再来你说，那你就可以回中国嘛？他就不要。他就不愿意。 是， 他希望台湾被中国统一。那你就干脆去中国住就，你跟那个黄安一样啊，就去中国嘛。 他又不愿意，所以这就是一个很矛盾的心态。所以我觉得他其实这个人是一个非常有问题的了、他跟后来他好像跟他老太太也是不和，后来把房子卖掉，他就更激进了。然后人家说他跟他邻居也常吵架，他那时候在屏东科大，那前身是屏东技术学院，他1994年担任讲师，后来旷职，都不去这个上课，被 fire 掉。那后来他又到这个中华科大啊去当观光系的讲师，也是因为跟学校发生冲突，后来被 fire 掉。后来他跳到中国去江苏的这个江南大学去上讲，可能也不顺利，因为他这个人就很激进嘛，但跟谁也处不好，后来就到美国去， 在台湾带台湾带他不保呢。 对啊， 可以在大学教书呢。 对啊， 他在台湾不要他去当保全， 所以就表示他在台湾的表现，你安分守己当个老师，而且这个屏东还是国立大学，你这么你就保证他这个人就是一定是内心有什么问题，然后这也不满那也不满， 是， 然后到美国去闯下这个大祸，所以我真的觉得这种偏执的人格在台湾来讲，我觉得政治真的我们真的不要那么极端， 主讲的就是英勇对抗枪手的牧师张宣信，提到已故的郑医师，止不住泪水，在场的人无不起立鼓掌，久久难以平息。张牧师在目睹教会枪击案，首度露面，感念郑医师的勇敢。而枪手闯进南加州教会内的情况曝光，五名长辈合力压制住枪手，递上了一顶鸭舌帽。仔细看帽檐，上面用签字笔写的 David 周胜扁。各姿疑似就是凶嫌挣扎时所掉落的，而五人中穿西装打领带的就是英勇制服歹徒的张宣信牧师，不敢置信如此美好的敬拜竟目睹歹徒冲进来行凶， 他就拿以他们形容的情节就是把他抄下去，然后另外几个弟兄在合力压住他，用绳子绑住，才不让他继续行。 张宣信牧师把平安消息捎回台，同时亲笔写下代祷文，凶手连发可能有10发以上的子弹，当时在台上看到，随即瞄准人群开枪，张牧师距离枪手只有10到15步，趁对方枪支朝下，随手拿起椅子向他砸过去，对方可能惊吓到，在转身举手要阻挡攻击时，牧师扑身奋力压制住他的手， 他一个60几接近70岁的一个老人家真的有勇气，我觉得就好像圣经说的好牧人为羊舍命。 受伤的郑医师趴倒在右前方，背部有3个体积的枪伤，约莫10分钟后大批警方才来。张牧师说不晓得有多少人受伤，也有太多的情绪疑惑跟眼泪，救护车怎么来得这么慢。对于年轻的郑医师遇害留下一对读初中的儿女，张牧师的代祷文特别请大家为这家庭以及受伤的人一起祷告。而张宣信英勇举以对抗之举从美国传回台湾，也让教友们非常钦佩。 来，邱王兄补充。 对，这个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因为这个是今天有媒体有访问到这个他的朋友啦，就访问到周文伟的朋友，因为他在拉斯维加斯嘛。那所以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就里面其实有两个很重要的讯息，因为这篇报道里面其实访问到的就是他在拉斯维加斯的朋友，一位叫魏先生，一个叫蔡先生。然后所以呢，这为什么有两个重要的讯息呢？因为至少这里面先证明说他在拉斯维加斯待了10几年的时间，这是一个。然后第二个，这个重要在哪里呢？重要在于说，好，你看他的朋友怎么说的？他的朋友说，他在这犯案之前几个月前，他是把他的房产处理掉。他说他有老婆有小孩，然后他的子女是牙医，然后他子女在台湾，然后呢他在这次犯案之前等于是2022年就今年初了，他把房子卖掉之后呢就给老婆跟小孩，所以他说要让自己怎么样一无所有，这个是他的朋友的形容词哦。然后他的朋友讲说他为什么会犯案，他的朋友的分析是这样，各位看这边写的哦，他说周文伟之所以会到台湾人的教会开枪，可能是为了积压很久的愤怒。周文伟的好友说他痛恨台独跟民进党，然后呢这边又写说他曾经对好友说希望自己死后墓碑刻上建立民国恢复中华，所以这边犯案的动机就是为什么美国警方会告诉你政治的一动机非常强烈，那这边也告诉你真的很强烈，而且他犯案之前呢还特别把财产都处理掉，他就是特别就是为了要去犯这个案，所以我刚刚那个原则在聊，其实他从 拉斯维加斯特别跑到南加州去， 400公里，开车400公里， 一大段路，所以他是特别规划好要去犯这个案。所以你再去看哦，因为为什么我们会特别提到和平统一促进会？因为他就是附属中国的组织，而且他讲得很清楚，他的目标就是要干嘛？他就是为了要统一台湾嘛。然后所以在之前美国前国务卿庞佩奥的时候，特别就是把这个单位把它标记出来，说这个单位呢就是意图影响美国的政治，然后游说，然后甚至也扮演情报吸收的角色。所以这就是我们讲的，他在那个小环境之下，你会发现他的政治信仰其实动机非常的强烈嘛。那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认为说啊，你就是属于中华的一部分啊。啊，你如果没有恢复不是中华的一部分，你就像和平统一促进会这几年在做的事情，骂蔡英文，讲蔡英文不要九二共识，然后呢讲说这个台湾现在背离这个中华民族的路线，这个就是这个和平统一促进会在做的事情。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讲说，你看哦，他现在就是刻意呢为了他的政治目标去犯这个案，但是这个行为要说真的，你会让人家觉得非常的愤怒嘛。 所以秦王，这样离统一又更近了吗？ 更远了吧。更远了吧。 为什么更远了？ 因为你会看到就是说，他们既然标榜虽然叫和平统一，但你做的事情就是为了达到你所谓的政治目的不择手段。现在看到就是这样子嘛，为达政治目的不择手段嘛。所以你才会看到美国为什么这个前国务卿庞佩奥要说你是政治团体。他就说你们就是为了达到你们的目的， 是 找金主游说，然后做间谍吸收行为，你们都可以做。然后现在是看起来连这种极端的仇恨行为你也可以做。郑大哥，他是门关起来，一次是要对很多人要开枪，他是要造成集体的屠杀哦，各位，他不是只有单纯我们讲一个事件哦，他的目标是要屠杀，那只是因为今天被郑医师拦下来了之后呢，才没有造成屠杀的结果，所以你看政治上的仇恨竟然可以扩大渲染到这种程度。 这个统一促进会的背景当然很重要，这个是在中共中央的官网，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他的会址就在北京，他现在的会长叫汪洋，就是中国人大政协的会长，然后他的执行副会长叫做游权，而这游权是谁呢？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所以这个单位当然是中国的统战的一个单位，所以这个统战单位里面，其实今天会出这个事情，甚至要让我们警惕的是红色渗透，不只在针对台湾，针对全世界，针对美国。为什么美国那么在乎它？美国在2019年的时候，七国中专家，32个中国专家是一起去敲了，就讲说要去警惕这个单位，它的影响力是影响到美国和民主的利益。为什么这样讲呢？它现在全世界有200多个分会，在美国就有33个，所以拉斯维加斯就在2019年成立的嘛。然后这个中文委当时就是理事，然后呢，这个理事里面为什么这个单位其实他我们那么在乎他？因为那就是红色渗透。美国呢，在芝加哥里面一个那个乔治亚州专门去调查，发现说财务从来不透明，财务从来不透明，所以他的虽然叫做民间机构，财务从来不透明。然后呢，会有做什么事情监控？海外的华人，所以不管是中国人或台湾人都是被监控的，然后还不止如此，收买当地政客。你记得今年一月的时候，英国不是爆发一个丑闻吗？有个议员拿到了42万英镑，42万英镑就是在英国的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所以这个单位本身就是一个红色渗透的单位。而这个单位呢，本来最早的时候呢，确确实实早期的时候，它是1973年就成立的。1973年是因为在中国，在美国旧金山有40多个台湾去的移民过去的，可能是1949的移民，当时就是炎黄子孙，他们整个就是那个观念，所以成立了。但是天安门事件之后，那个邓小平发现说可以透过这些华人用炎黄子孙的关系把他们给统合起来，所以后面就变成中共中央开始介入。而开始介入之后，后面从2011年开始，习近平之后又做了什么事呢？开始补贴他们，招待他们，你叫做荣誉华人，然后去到中国大陆参访。那参访之后，而且再过来呢，里面的那些海外华人呢，到目前为止，根据美国的统计呢，已经有将近550人变成是他们人大政协的时候海外代表，就给他们海在中国有更大的利益。而他们的理事的所有的成员呢，第一个呢，就是中国不是有8个所谓的民主党派吗？汪洋是站在最上面，人大政协嘛。然后还有一个是留在中国所谓的 黄埔同学会，然后还有海外这些侨民，所以今天周文伟搞这件事情，他其实不管怎么样，什么是个人的因素，个人怎样，基本上就是一个红色渗透仇恨的一个结局。所以因为他就开始，因为他们钱多嘛，在地方上他们想说用非常温和的方式，这是美国的报告，非常温和，所以美国也很头痛。温和方式什么？我赞助你啊，你在海外出去，对不对？孤独无依啊。所以呢，今天也有人讲啊，像这个周文伟啊，他是在拉斯维加斯人那边呢，当的是一个包租公，租金很便宜，专门照顾那些华人。然后他呢又是在那个内华达州当保全，所以他有枪，他有私人侦探。可是他搞这么多，他的背景，他的背后，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不要忘了，他的后台就叫做中共中央统战部。 就是这个很可怕，你要想想，因为这类人到底拉斯维加斯，然后要带这些人开400公里，在教堂里面啊，这些这个台湾人跟他说：“啊，你干嘛锁起来？我们出不去啊！”刚开始看到他的时候，跟他说：“哎，你是第一次来，我们欢迎你。”结果他说：“没有，我已经来三次了。”你他有去探路哎。 探路。 他很可怕。 他是预谋啦，他根本就是预谋。 他很可怕。这样的人哦，他成立的这个单位——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说他是韩粉，支持一个中国，认同九二共识，秉持两岸一家亲。请问两岸如果一家亲，你怎么会去杀人？你怎么要大屠杀呢？你的亲在哪里？哦，显然啊，这是一个非常恭喜的黑起恐怖组织啊，我不听你的我就杀你。哦，美国是自由的国度啊，台湾也是自由的国度啊，你有什么政治理想你要用去讲的嘛，宣誓嘛，你怎么是用子弹呢？这个事情啊，让台湾人，让全世界看得更清楚。好，来，我们等一下继续讨论，先休息一下。周文伟，1985年，美国德州达拉斯首位认证华裔餐饮管理经理。1991年，辅大生活应用科学餐饮担任管理组专业教授。92到94年，南台科技大学观光系系主任。94年秋天，屏东科技大学生活应用科学系的专业教授。95年在台中开办美国餐饮管理社区学院。到2003年去中国的无锡江南大学任教。然后2019年在这个拉斯维加斯成立这个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台湾人待他不薄啊，在大学这个教书不错的工作啊，哦，你对台湾仇恨什么？本来要展开的大屠杀，活该，这个事情有被制服。来，我们再来看一下，李将军说是韩粉呢， 这个哈，其实这个对韩粉的，我觉得韩粉应该会很生气吧？韩粉也很生气，因为其实这一位周姓的嫌犯哈，在美国犯下这个案子，有三个脉络可循啊。第一个，他在台湾时候人缘就不好啊。教过这么多学校，最后都是离职嘛。跟他的邻居也处不好，跟他的家人也处不好，所以这个人就是一个不能谈的人。然后当他的意志非常坚定的某个点的时候，你跟他不能谈，谈完不是吵架就是翻桌嘛。所以才会造成这样的状况。那为什么会被列为韩粉？我觉得是因为他认为两岸一家亲。他认为中国只有一个。那么韩粉你认同吗？韩粉认同这种做法，我相信没有韩粉会认同啦。可是他现在所做的这些事情已经进入了所谓的恐怖作为哦。他不是一个正常的组织会做的事。因为你看看， 你记得蒋万安有说过韩粉都很那叫做什么，很激进，对不对？ 很激进，很不理性啦。对，这是实话啦，这是实话。因为当我离开国民党的时候，骂我最凶的也是韩粉啦。骂我最凶的是韩粉。我说离开国民党跟骂我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他说因为你不可以跟民进党在一起。我说那请问现在是谁在当总统？现在国家是谁在掌政执政党？那我不能反政府嘛。我们从军以来这么讲，就是支持 中华民国的政府，支持中华民国的政府施政，那他们就讲不对，那是伪政府，那是伪政府，那个政府是被民进党篡去的， 所以伪政府 对不能谈，所以已经没有得谈了，那这种状况，这个周姓范闲的想法是一模一样的，他觉得现在的中华民国已经被民进党给偷走了，所以我必须要用非常的手段，用流血的方式，把这些巩固这些伪政府篡走政权的人全部给他消除掉，这叫做因为失落而产生了绝望，最后打算来个玉石俱焚，这他干出来的好事，那这件事情中国的统战更厉害，中国统战做了一件事，就是他内可以拿回去邀功，你看我所布出去的人把这些台独分子杀光了，那对外呢可以撇得干干净净，那是台湾人杀台湾人，跟我没有关系，所以这就是中国最高等的统战，所以我觉得美国应该像这些的系统，这些的组织要列为恐怖组织。 我觉得当我们讨论他的这个心他的内心啊齁，可是我觉得全世界的这个台湾人组织都要小心啊，因为他是有，我刚刚再讲一次哦，他是已经去三次了，也就是说他有在盯住目标，完成他的计划哦。 美国的报告就是说他们会去监控在外的华人，包含台湾人，然后不是诱拐就是威胁或者是收买， 是， 所以确确实实他是红色渗透里面恐怖的组织。 今天是好家在有一个郑医师一五十二岁，我认为他是因为在里面可能他最年轻的， 对，非常少年， 也很勇敢，所以一旦去给摸下来去有开三千敲伊，但是因为他这样子才有办法把叫其他人把他砸椅子啦，怎么制服？我觉得他有在看这些人比较不能反抗哎，老伙啊嘛，好开枪嘛，要个大刀死嘛，来袁志雄， 洪大哥，郑医师，我补充一下，给大家看一个照片啊，这张照片就是一个侨胞传给我，早上我认识的侨胞传给我，他刚好就是郑医师的病人， 是 郑医师是他的家庭医师，所以他早上也去郑医师诊所外面去献花，那他们现在都非常难过，因为郑医师是一个非常好的人。 贤志，我打断你一下，因为郑医师啊，他舍身救人，他即便到生命最后一刻，他都还在救人，这了不起哦！来，我们来看一下，来袁志雄。 对，那我那个朋友就讲说，他对于郑医师舍身救人这件事情，他们也不会感到很意外，因为第一个就是刚刚我们必须要有看到，就是郑医师他会武术；第二个就是他都总是把别人的需求放在第一位，他对于他的诊所里面的护理师啊什么也都非常好。他还参加社区很多活动，他还到我那个朋友他的女儿的学校去做他们的足球队的队医。所以他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个医生。我看到有美国足球队的明星球员都哀悼。对郑医师做哀悼，那我那个朋友也是韩粉啊，所以我要讲就是说，这个周文伟他非常可恶，就是说他用这种暴力行为，但是也不能把韩粉一概而论，好像就是说韩粉都是这个样子。因为他为什么会被认为是韩粉，是因为他2019年去拉斯维加斯参加了一个可能支持韩国瑜的活动，但是其实那时候台湾就两个候选人在选嘛，不是支持韩国瑜就支持蔡英文嘛，就是说他支持韩国瑜他就是韩粉，所以韩粉就是暴力，我觉得这样子推断也有一点点太快。那民进党里面也有很多偏激的人，就支持蔡英文有很多偏激的人，蔡丁贵啊，蔡丁贵今天也在骂，就是说发生这样的事情是蔡英文要负责啊。那我也不会把蔡丁贵的言论视为是鹰粉。 为什么他说蔡英文要负责？ 他说因为像这一种，他说就是因为蔡英文没有去处理这些人啊，没有把那个驻台的什么，没有把制台的支那人这些人把他处理光，所以蔡英文要负责。我觉得他的言论是非常偏激，所以本来就会有一些 驻台的支那人。 他讲应该他是说制台中国难民啊，指的就是外省人吧，制台的中国难民就是外省人，他说蔡英文没有把这个中华民国流亡政府把它处理掉，所以才会让这些憾事发生，我觉得也是很夸张言论，但我也不能说哦他就是鹰粉，我觉得这样也对所有的韩粉不公平。然后对于那个中共在海外的统战啊，其实一直都在，因为我以前住在纽约一段时间，我还做过记者在纽约，那时候有一个侨团，他本来是支持我们的，支持中华民国的，后来他就是去渗透啊，也是把那个侨团里面的一些侨领啊招待他们回中国去玩啊，玩久之后呢，他那个侨团本来是挂我们的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后来就改成挂五星旗，一直在做，他不只是对老侨台侨或者是台湾人都在做这些事情，我觉得本来我们的驻外单位就要特别去留意这个状况，然后如果有一些比较奇怪状况，可以回报给台湾政府啊。 这个是中评社啊，中评社，报道了啊，这个2019年这个所谓的拉斯维加斯啊，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成立的啊，他们反独促统的团体啊， 那说我们支持他们的这个精神，就是支持一个中国政策，认同九二共识，秉持两岸一家亲，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跟未来和平统一。再请教一下袁志兄，那既然两岸一家亲，既然亲，为什么要开枪？ 我觉得他这个就是偏激分子啊，就是。当然我觉得正常人会觉得说，如果你是要两岸一家亲，你应该友善嘛。我觉得中共当局也应该认知这一点嘛。你非但对着我们，或者是常常飞机老台，台湾就会喜欢你吗？不会。如果你最后是希望说两岸一家亲，两岸血浓于水，或者是想要统战台湾，你应该是要尽量对台湾释出善意，让台湾喜欢你。我觉得这才有可能达到你们想要的目标。我说可能哦，不见得一定会，但是至少这个方向是大家别人能够接受。你老是恐吓我们说，你如果说不接受两岸一家亲，我就要对你不利，或者是我要在外交上打压你。那台湾人只会被越来越反感嘛。那所以同样同理可证，像这个行凶的人，他去做这个事情，人家会喜欢他吗？人家把他视为那种洪水猛兽，然后更会讨厌你所主张的理念啊。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是这个人。 那你现在还坚持九二共识吗？ 我坚持就是两岸要和平啊。 不坚持九二共识了，对不对？ 九二共识原汁原味，九二共识我支持啊。但是因为现在的九二共识那个对岸有点加油添醋，不是原汁原味的，所以当然就 所以就不要了嘛。我从大话新闻就讲，没有九二共识，一中各表了啦。讲话酷啊，哦，恁都离啊，你骗台湾人，恁我其实你嘛知知的啦，讲实在的吼、哦。来， 问题是侯秀柱他是国民党的前主席哎，他在国民党里面是一言九鼎哎，他去附和这个汪洋，去附和说九二共识就是要两岸统一哎，那你朱立伦的态度是什么？你朱立伦不能说啊，他是我们的这个哈、哦，这个党员啊哈、哦，个人意见，因为他在国民党不是单纯的党员，他如果国民党不是大部位，我问你，为什么汪洋跟他单独见面？当时候去北京冬奥的多少人啊？他有特殊待遇啊，所以他今天代表的就是国民党。你国民党今天如果不跟洪秀柱切割，你就是支持洪秀柱的言论，你就是赞同洪秀柱的言论。所以我必须要讲，我觉得这个东西如果说不清楚，你朱立伦去美国再多次都没用，你在美国设什么代表处也没过。所以我必须要讲，这个郑医师为什么现在美国那么关注他？他是一个美国非常有名的运动医学的专业的医师，他担任过很多高中的这个所谓的队医，所以很多目前在美国职业运动生涯的人，可能以前都是被他医治过。包含像这个美式足球这个克利夫兰布朗队的这个球星叫做斯坦顿，他也公开的表达他的这个哀悼。另外我说这个周文伟啊，大家以他的年龄啊，他据说他是考上逢甲大学。在那个时候他应该是1971年考上，民国60年。那时候考上逢甲大学也很难欸，那时候考上大学都很难的、所以说他并不是一贩夫走卒，他也有受过高等教育啊，可是为什么会要用这么激烈的用这么样的方式来处理一个政治问题？我百思不得其解，他念了那么多书，然后台湾也教育给他，提供教育，他在台湾滋养长大，担任老师，担任大学的讲师，为什么有这么大的仇恨？我真的觉得这个心里面真的是有问题。 范老师，他不准台湾离开中国，他自己从台湾离开，从台湾去住美国， 他离开了台湾。 对，所以我很难，我觉得他的逻辑是有问题的。他到底要追求什么？对，因为他说他要 什麼，他是个美国人。 他说他的墓碑， 台湾不准离开中国。 对，他说他的墓碑是什么？再创民国是吧？民国不是还是存在吗？可是就像很多刚才于将军讲的，很多韩粉他们认为中华民国这四个字就只有国民党可以读不用。你民进党就是伪政府，你民进党就是借壳上市，你就不是真的中华民国。那我必须要讲，蔡英文都讲中华民国台湾了，你中华民国难道就只是国民党的专门制你单独占有的吗？所以那你这样子的话，那如果民进党再继续执政下去，你要怎么过活啊？ 美国是用法律来处理这个事情，我感觉美国买政治处理这个事情啊。来， 我感觉这足可怕。你譬如讲，我若去美国的时阵吼，不管去到第一个国家，我若看到台湾来，咱足欢喜，咱感觉足温暖。啊，你这去台湾去的，开钱甲泡戏，他这个背后到底是什么原因？就足简单啊。那么激烈的大中国意识，但是激烈嘛，无人激烈到这个型。你讲你台湾冇主张统一的人啊，主张统一的人嘛，不一定要眼前讲炮戏啊，你这不是要搞炮戏呢？你这看到他知道这一群都是台湾人，他知道这一群又是他的 年纪，你就郑医师一起陪妈妈去呢哦。今仔拢总年纪遐大哦，他抱定了决心，你伫海外，我看你，我想要爱嫁伊哩。海外相逢又怎么样？血浓于水，那是只政治上的宣誓呢。你内心没有倾向中国，还有的是，伊那是预谋，要是全部人拢总甲怕跑死。如果我的猜测没有错啦。伊嘛唔是要自杀啦，洪宇，你动作伊要自杀，伊是想讲拢该拍跑死了，我气我该点点的了，该烧烧我人更酸啊。我在猜他是这个样子啦。啊，但问题是讲这样的一个狂热，这样的一个狂热，啊，你甲咱家己，我想袂开的是啥呢？想袂开，你敢知？你伫遮大呢？你伫遮大汉呢？啊，拢伫遮，大家拢爱栽培呢。啊，你搁伫下，你马上他当年他在台湾，他算是个知识分子嘞。你伫好驾车呢？你这什么的？台湾人出来，你伫外口无倒卡手，当地啊做礼拜。一般人去到教堂，还是去庙咧拜拜。我跟你讲，迄个时阵做一个人是上善良的时阵啦。 无唔对， 有个人去教会，你搁做唔对代志，其实忏悔呢。啊，有个人去咧去庙啊，那对拄着宗教，那么信神哦，拢伫神明啦，啊，伫耶稣啊，啊，伫个神明头前，拢是最善良的一面表达出来。啊，你这唔是，是啥物款的仇恨？你安尼去到遐，开车开啊远，啊，搁去遐先勘察地形。就是要嫁人中戏，搁炸人啊去，从门拔开，什么人出门诶？一炸强力胶，他把那个锁锁匙孔的我那个塌塌掉，就是讲，就算有时也锁匙咧，你也免想要走啦。今仔就是要你中戏，你走未出去，安怎讲？我趁机我开完啊，开完啊吼，拍无到诶，你嘛免想要走。 现场四十几个呢，迄时拢没有死人。 啊，搁兼，所以你就感觉你看 了这炸多咧呢。 狂热到这种地步，今天如果不是说被张牧师人家给压制了，大家把这个压制了，现场会一个你都免想要走。我相信每一个都会被他开枪，这何止是屠杀而已，这就是等于讲，你只要主政治主张跟我不同款，你若要跟我主张台湾意识，你不要跟我统一，不是嘛？不是和平统一哦。你只要想法跟我无同款，杀，而且这丁彦哪里敢知？太甲无半个呢，他预设的就是每一个全部都杀呢，杀太太了，他都放一个废料跟来酸的，他有这款的一个政治主张。咱即马听你讲，你讲俄罗斯去甲打乌克兰，伊讲特别军事行动，伊是讲要去除纳粹化。可怕，你甲看卖啊！啊，这有啥物？这款有啥物？这含量，我看这种唔是叫做不人道呢？这台是安尼不人道呢？迄你足歹形容的是讲靠人咧安尼，尤其去到海外，大家乡亲小度，大家无到三工就惨咪了呀！啥物看到乡亲伫啊，啊，搁一挂长辈伫啊，无敢换主张，怕跑死。 好，我大概报告啊，因为王丹呐、啊，一共有一个六四学运的领袖，他是个律师，他叫李静静。三月初，他在纽约也遇刺哦。王丹说啊，大家说这是巧合吗？他说他不认为，他觉得这不单纯。所以你台湾的朋友啊，你美国的这个台湾朋友，我提醒你们，你还是要小心。好、哦，第一个，第二个事情是，今天啊，这个什么拉斯维加斯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出来否认说，这个人跟我们没关系。啊、哦，什么去支持韩粉那个挂布条，他是不请自来的。啊、哦。哦，而且说他在台湾啊，蓝绿他都有接触。好、哦，我想请问，这个事情谁相信？啊、哦，他为什么要这样讲？赶快撇清。等一下我们继续讨论，先休息一下。啊、除了李碧哥，他们也搞渗透。我相信在台湾的渗透，那就更不用讲了。好、哦。所以给他一个李焕英啊，很多立委都要求要注意这个事情。好、哦，恭喜来黑媳妇嘎仔，台湾没有开放枪支，阿纳伯不晓得会发生什么事。来，我们来看不需要。这个是啊、拉斯维加斯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成立。那我呢，把他们的网站点进去，他们的创会会长叫顾雅文啊、哦，顾雅文，里面啊、哦，里面。啊，这个说李氏就是这个人， 哦，这个 周文伟， 周文伟给人亏请这人，这个人是理事，有没有看到嘛？你们也看到了嘛？对不对？ 创会时的理事啊， 对，创会的理事。那这个请教一下创下，既然是创会理事，为什么今天说跟我们没关系哦，切割了哦，他不请自来的哦？ 因为是中共中央已经定调，嗯，今天的时候，中共外交部汪文斌，嗯，碰到这件事情，他定调，他说这是台湾移民之间的问题哦，所以是在美国的台湾移民的问题，嗯，然后后面又甩锅说要求美国管好国内的枪支，嗯，所以如果中共中央都定调了，嗯，然后他们这些单位就是也跟着这调，他们也就知道，因为他们平常的时候呢，他们平常是讲要统一，但是出了事情的时候。就是完全不认账，嗯，这也就是这个状况。另外讲了，刚才讲渗透的时候，嗯，所以呢，我们立法委员呢，哦，要注意到美国在乎这件事情，嗯，我已经调查好几年了。 是， 美国最近有他们的国会议员提出了一个法案，嗯，这个法案，人家美国是民主国家哦，他法案叫做什么？共产党签证透明度法案，嗯，要求是任何到中美国的华人，你要去交代清楚，嗯，你跟中国共产党，你跟中国的军方机构。你跟中共的组织，嗯，你跟中共的公安单位， 是 中共的警察单位，嗯，有没有关系？嗯哼，如果没有关系，你要诚有关系，你要诚实申报，嗯哼，而且要被监控，就是透明度。所以，我们台湾面对这样红色渗透，嗯嗯，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对于很多包含资金、包含什么，都要要求有一个透明度的法案？ 是顾雅文啊，顾雅文说，周文伟平时跟蓝绿都有接触，最后又强调。很不耻一些阴暗势力企图利用这个案件一石三鸟，打击深蓝，打击统派，跟破坏促进两岸和平统一的声誉。来，秦王兄， 这个一定要好好讲一下哦，因为他讲这个话哦，真的是睁眼说瞎话。为什么叫睁眼说瞎话哦？我们先看一下哦，周文伟他的这个组织就是和平统一促进会，嗯，但是和平统一促进会就真的是讲和平吗？当然没有嘛，他们也讲武统啊，嗯。所以呢，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哦，这个我说真的，我也觉得哦，国民党其实跟这个和平统一促进会哦，一直保持这么参与的关系，实在真的是很糟糕。 关系密切， 这个哈，就是这个资料其实很明显嘛，这就告诉你，2021年7月25号的时候，和平统一促进会所办的活动办了一个视讯的线上活动，嗯，参加的人有谁？参加的人有国民党的人啊，参加的人也有张亚中啊，选国民党党主席的人啊，嗯，然后这个和平统一促进会在台湾的时候呢，你知道和平统一促进会在台湾办活动的时候请了谁来，嗯，他们曾经请过在中国主张武统很有名的一个学者叫李毅，哦，这个李毅呢，郑大哥应该有印象， 有印象， 那我们帮观众想一下，这个李毅呢当初在台湾讲了什么话，嗯，你看哦，仇恨言论到底是谁讲的？因为刚刚那个严文雅讲的好像一副看起来这个仇恨言论跟他们都没有关系一样，可是你去看和平统一促进会讲的话，这个李毅呢当初是怎样的，来你看李毅当初讲说要武统台湾，而且李毅讲说和平统一台湾已经没有希望了，所以要武统台湾，怎么武统台湾呢？把台湾人杀光之后呢，再由中国的移民来占领台湾就好了。我请问你，这算不算仇恨言论？所以他打着和平当幌子，但是呢在讲武统，在讲说仇恨言论的也是你们自己人啊，所以呢会有像这个，我们讲说像今天这个行为，其实像周文伟的行为一点也不奇怪啊。然后你看事情闹大了，出了事情之后呢，这个就是刚刚提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这就是他的画面，各位可以看他讲什么，他讲的话就是告诉你说啊，他听到这个新闻的时候，他注意到这个凶手是来自于中国台湾的移民，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们台湾人自己杀台湾人，你们台湾人跟台湾之间有仇恨，跟我们中国没有关系，可是他明明就是你成立的组织哦。然后你再看这另外一个是告诉你什么，这就是告诉你说他们就告诉你说这是美国枪支管理不当所引起的啦，所以中国外交部提醒美国要注意枪支管理， 是， 甩锅甩很快啊。刚刚郑大哥所讲的，今天台湾是没有让枪支合法化，但台湾有没有机会弄到枪支也不是没有可能哦，所以等于说这个行为哦，其实对政府来讲还是需要注意啊。 这个是中刚刚啊，这个青黄有给大家看啊，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联盟7月25曾经举行视讯研讨会，2021年会中邀请海外泛蓝领军人物出席，研讨会围绕国民党统独立场出现什么问题，会中出席者有海外中国国民党联盟总召谢中煌，当时准备参选国民党主席的张亚中也在视讯画面里面一同与会。好，再看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曾经来台湾呢， 2017年、嗯、 他拜访了谁？他拜访了中华侨联总会、中国国民党、新党、中国统一联盟、台湾志工党、 和平统一促进会、中华统一促进党、中华新住民党及工党。好了，前高雄市长韩国瑜在2019年3月造访香港中联办，全国侨联副主席、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香港总会理事长卢文瑞也曾参与接待活动。卢文瑞说，韩国瑜之所以能得到中央安排礼待，是想向台湾当局及民众展示承认九二共识有前途，有前途。什么人在跟你交代？就是今天开请这个组织嘛。什么人跟你交代？你想到拿交恶抗，你得承认九二共识啊！九二共识一人之金嘛，无被承认啊！哦，那再请教一下袁志兄，啊，您国民党那喊明天后。 没有很好的，他才拜 这样没有很好哦。 不是我有交流吗？国民党跟民进党也有交流啊，不是说民进党就认同国民党。我觉得大家交流不代表一定是认同啊，尤其是那个合总会，他的暴力根本没有人可以接受的。而且其实我刚才讲过，其实都有极端分子嘛。那合总会的主张，就是当然可能国民党里面有一部分的人他是主张和平统一的，但是在我们的国家，反正蔡总统也讲过嘛，不要就是不能够因为那每一个人的国家认同不同就霸凌人家，这蔡总统讲的。那有人如果主张和平统一，我们是尊重，但是国民党目前主流的想法并不是和平统一嘛，而不是说好像那个合总会来拜访过我们，好像我们就支持他，我们就主张他暴力，我觉得不是这样啊。 那来，方老师。 这个有一个韩粉叫做陈庆龙，他在脸书上他说周兄啊，就是说这个周文伟，是我们韩家军在美国的一份子啊，我不知道他的代表性是什么，但他认为他是一份子啊，他说听闻他在美国犯下这个震惊的这个杀人案，他说啊，就算对台独分子绿处党再如何痛恨，绿处的绿色的 畜生啊， 绿处党，也不能以暴制暴，他说周兄你太傻了，什么叫以暴制暴？他认为说民进党是对韩国瑜韩粉施暴，所以我们这个周文伟去杀这些这个支持啊本土的这些教友， 以暴制暴是人家也有暴力，所以他才有暴力呢。 对 啊，问题是我不晓得今天蔡英文民进党有对国民党有什么暴力，对韩国瑜有什么暴力吗？ 是 我这个说法太模糊了哈，但是我必须要讲，周文伟在韩粉当中肯定被当作是英雄 哦， 这是毋庸置疑的 哦。 所以我觉得韩国瑜，如果你今天扣着国民党，你跟这些合统会这边，哎呀，眉来暗去啊，大家看叫眉来眼去。我认为为什么大家会认为你国民党跟中国是站在一起的呢？2024年的台湾总统到底要选一个台湾的泽伦斯基，还是要选一个跟俄罗斯投降的台湾的总统？ 是， 我觉得台湾民众自己要判断。 当然哈，合统会在美国很容易，其实很容易找。为什么这次这个周姓的范闲会做下这么可怕、这么令人发指的事？是不是他的任务无法交代？因为其实，在所有的这些深蓝的眼中，哈，长老教会就是台独教会，就是台独教会。这些人在里面每天鼓吹台独、鼓吹分离中国的这个思想，让周姓范闲拿了合统会的这个资源不办事，他交代不下去。他必须要有一些交代，否则怎么会连续三次去做现地侦查，而且开车开400公里就为了做这件事情吗？这是什么样一个大的使命跟动力让他做？就 是 因为长期他在美国怎么生存下来的，他在美国怎么活下，他也不是什么万贯家财啊，其实真的要去追踪很容易追踪嘛，他的资金哪里来，他在美国的生活谁来照料，还有这100万美金要交保会不会有人去保释他，这一切都是可以追查的。你看这些长老教会，这些教会的人他多无辜啊，他是好意耶，让你进来还是要欢迎你，最后你把门锁起来灌3秒教后要把他们全部杀死，这简直是禽兽的行为。 两边啊，你看差距多大，那个心地啊，那个教会的台湾人跟他说，哦，你第一次来啊，我们欢迎你，他是用这种心情， 同乡啊，就是同乡的感觉， 对，结果他竟然是要来杀他们的呢， 杀光， 为了政治呢，为了投奔台湾呢， 为了交代，我就是为了交代某些上级给他的任务， 是 他不然他交代不下去了，每个礼拜这边开会，在这边做礼拜，他认为是在催逐台独思想，所以我觉得这简直是非常恐怖法子的一个行为。 是，好，那么另外呢是今天啊，我们的本土病例啊是65794，这已经是连续第六天6万多。好，那今天死亡是38个，到底是不是一个高峰啊？另外是今天也正式开始实施0+7，那有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呢？来，我们来看一下。 可以免居隔，那所谓的三加四，那三天就不再居隔。 居家隔离新制零加七开始上路，确诊者同住家人只要打满三剂疫苗，出门前两天快筛阴性即可免隔离，才七天自主防疫。 我是因为就是零加七才想说赶快来打，就是三加四工作会比较困难，因为你没办法上班嘛，你会因为家人的关系所以说你要被隔离。对啊， 因为一般来说现在大家就是要共存化嘛，那如果说打完第三剂就不用隔离的话，那其实对大家都好。 免隔离诱因让很多上班族愿意卷起袖子打满三剂疫苗，目前全台共有64%，约1466万民众适用零加七，可以正常出门上班采买，但不能前往人潮密集场所或在外用餐。总统蔡英文也在脸书上再三呼吁，疫苗有效防中重症，要尽快打满三剂疫苗。但有医师认为，未来两周是关键期。 事实上，确诊人数的是否会增加，这个取决的影响的因素很多，并不是只有一个零加七的因素啦齁。这个政策本来就是在迈向共存中一定会走的一个措施啦齁。我想将来不管是在边境的管制，慢慢也会再进一步的宽松嘛齁。 看看各国也已经松绑，纽西兰密切接触者不需要隔离，但必须随时监控身体状况。澳洲也取消对密切接触者的隔离规定，但七天内要持续快筛。而南韩甚至连确诊者都不硬性规定隔离，与病毒共存。台湾的零加七就是明确指标。 好，那么我看今天有很多杂音了哈，说零加七啊，这个居家隔离几乎全部解禁了，所以呢，可能染疫会暴增。修伤你也有意见，修零你也有意见。我想请教一下这个罗医师，零加七到底 O 不 OK 啊？ 零加七其实就是松绑嘛，那终究台湾得走入到松绑这个的地步啦。那所以这个是一个必经的途径。那需要挑剔的地方是，我们现在在这个时间点开始做松绑是适合还是不适合？然后，但是我们从这几天的疫情来看，就连续每天都6万多。然后死亡人数也都固定在差不多 20-30-40。 对对对，1/3、1/4哈。然后低一点的时候有时候2%多，那就表示政府可以尝试性的你的松绑这样，他们一定是经过审慎的评估，才会做出这样子的决定啊。 是， 所以这个是必经的途径啊。其实我稍微再补充一下啊，就是说，其实我看到这几天有很多的人提，很多的医师，很多的专家都提出一些的说法，说这样子我们每天已经连续每天都6万， 连续六天， 对，连续六天哈、啊。那这会不会有可能是有些人的提出的假说是，有没有可能是盖牌？然后这个当然是不可能嘛，因为你要盖牌，光所有的医疗院所就不会答应。我们申报是我们在申报啊，怎么可能会是有盖牌的问题啊？所以这个是绝对不可能。然后另外也有人提出第二个假说，我们连续六天哈、啊，连续六天都这么多六万多，会不会是刚好？那我们到了那个医疗量能紧绷啊，你们 就是量能，他们只要 对，就是没有办法哈。那这个当然是不可能齁，因为今天陈时中部长其实就讲说我们的量能可以到20多万齁、那所以PCR 量能还没有到紧绷，你现在目前才做8万-10万嘛，你看可能还有很大量能。 这个陈时中今天是这样说的，因为人家也问他已经六天了啊，都六万多，这是不是顶峰了？陈时中的说法是目前裁检尚未达到饱和的量能，所以可能性相对低，就是还没有达到顶峰。至于六万多是不是顶峰，他说现在这样判定太乐观了，还要再观察几天才能比较清楚。那倒是零加七有一个意外的收获，那就是因为打三剂你才可以这个零加七。 免隔离。 大家为了想说我不用隔离三天啊，我这个零加七，所以呢大家拼命去打第三剂。连五天破6万，这政策改了，医生的门诊爆量，一堆人冲来打疫苗。为什么？因为我要三剂我才可以零加七啊，我两剂我就要隔离啦。 这好代志呢。我看今天美国的医生心呢，因为没有打疫苗死亡率哈，比打疫苗来比哈，10倍啊，十倍啊，就是讲你不注疫苗哈，你只要染上哈，那个致死率比那一种没比打疫苗人比的话， 对， 你那个几率多了10倍。那那满美国啊，他这欧美国家晚了这一年多达到高峰。咱记忆都很深刻了， 那时候你看，在去年美国上升、上高峰的时候， 对， 一天百外万， 百几万，对，确诊。 他到三天前呢，拢拢死偌济人啊，一百万人。嗯，即摆讲哦，我即摆一天哦，他死三百外人尔吼，你足轻微，这人听人嘛足不可思议啊。嗯，啊，所以我还是认为讲，足济人穷于注意打第三剂的疫苗。 对， 紧去，紧去，紧去。 好，这个可能要用一些方法了哈，因为我大概看这里哈，因为。这是啊，新北市的布利医院做的那个筛检站。讲啊，奇怪呢，本来吼、排队是排这么长，排这么长，拢总人。讲今仔日讲拢无人去排啊，今日嘛好天呢，吼、哦，不是无拢无人排啦，就是讲就没有大排长龙，没有塞车了哈、哦。那王必胜说，这个就是方法了。王必胜公他采用了两个方法，一共哦，第一哈、哦，分时段，请采检的民众务必分早、中、晚三个时段，并且把报到跟采检动线多拉几条，确保民众清楚的分辨，也不会同一时间挤很多人。第二，一共765岁以上的长者快筛阳性以后，经医师评估就可以领药，这部分额外辟出了一个绿色通道。那这样就不来惊讶嘛，让长者能尽快让医师评估诊断后，好、哦，若能领药就快去领药。那至于一般民众，大概有1/3的人可以开一粒一般用药，简单问诊完之后就领取常备药物，几分钟就能结束。儿童也用同样的做法，一共这头看起来袂歹，所以呢，好、哦，他要把它拍成影片给各筛检站去参考。真的呢，本来大排长龙，以用这两个方法了，算不了都免摆啊呢哈。那这个啊、所以呢，他在讲台北市、新北市哈，立马要得把北医关系做好。今天我看这个柯文哲又很火大了哈。那王必胜讲的这个方法，来我们来看不需要。 65岁以及行动不便的长者来这边做了一个快速通道， 大声宣导耐心讲解，医护人员在设筛站外逐一分流民众。这是新庄的布利台北医院大门外人行道没出现排队人龙，但几天前把时间调回到5月10号，当时陈时中和王必胜到医院视察时，外头人行道是像这样排满一排又一排的人龙，但为何会变化如此大？ 为了缓解排队人潮以及避免压垮医疗量呢，布利台北医院呢特别划分了三个区域管控。首先是呢是在这一区先分流长者以及预约的民众，那么另外呢到了这一区才采4线报到、2线采检，那么最后一区呢才是所谓的新冠门诊，供民众在这边问诊以及供药。 王必胜脸书发文5项措施中提到，设筛站外改成预约制，除了65岁以上行动不便的外，其余不开放现场排队。另外报到增为4线，裁减2线，还保留2线机动量能，更建立绿色通道分流和事先备好药物，加速流程，就连人力也有调整。 挂号的人力啊，还有筛检的人力这个部分，我们调整的非常有弹性。挂号的人不够，我们就会赶快紧急补上去。 台北医院以民众作息划分预约时段，晚上10点开放隔天早上800个名额，至于下午晚上场则在早上8点开放，总量能维持在2000多，加上绿色通道外急诊、中重症也全分开，力拼采检量能极大化之余，也盼服务快速，降低排队风险时间。 李柯文哲民桃前那是啊提陈时中，柯文哲好像一直啊都没有很好的脸色。现在呢，有人又把他跟陈其迈比，嚯，一马加会多。好，媒体问柯文哲，有人认为高雄市政府是防疫模范生，相较之下，哦，双北太早放手了。这太早放手，其实是王必胜说的。柯文哲的回应是：时间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比赛还没有开始。继续看下去，继续看下去是圣祖鲁在讲的啦。柯文哲说，一般政府要开放边境，好歹感染人数要超过总人口的5%、10%算正常，甚至南韩是34%，但现在台湾才感染多少啊？不到总人口的3%呢，所以他要讲比赛还没开始，继续再看下去。 对于是否有人带风向呢？柯文哲说，就是认真做事，不要每天搞政治，干什么啊？哈、哦，请教这个创下兄，为什么叫比赛还没开始？他在高雄跟高雄比赛哦。 基本上，首先我们先从一个市民来讲，现在当然是因为我们讲疫情真的是从来就没有两年半来这么的接近，嗯，因为你身边就会听到有人确诊，那确诊之后当然知道他是轻症多。可是总是要处理的嘛，从来没有这么接近的时候，市民关切的没有人在乎你是跟谁比赛，这不是你市长的比赛问题，这是市民的生命问题，市民的健康问题。 是， 所以柯文哲你这时候才这样比赛，在胡说八道什么？谁在乎你比赛？那第二个，你4月26号的时候，那时候疫情起来的时候，那时候你是跟陈时中呛声说比赛已经开始了，那你是那个时候比赛开始，结果你这两个一个多月以来，你把台北市到底你的工人、你的基层、你的医学中心，他们这些，我是想说，先有一件事情，这些医学中心如果有人要去，他们会不会努力救？会，这些基层的医疗想不想努力的帮忙？想，所以今天的问题，你看王必胜那边的时候出现了，我是学工程的人，工程里面有一句话叫做 system energy， 系统工程，你是要把系统给搞好，系统给搞好之后，中间的节点，比如说。电话打下去，如果在台北市，为什么大家会挤着去挤呢？因为你的电话永远嘟嘟嘟嘟嘟，所以关怀专线打不进去嘛。然后呢，你上网去要找视讯，那视讯里面呢，你去问多少我们身边的人的经验，就是那边转圈圈转圈圈， 对， 所以这个系统塞在哪里？系统塞在哪里？就是你这个上面的总工程师柯文哲，你没有把台北市这些系统给打通嘛？ 是， 那没有打通之后，你搞了这么久。你这时候只在乎你跟陈时中的比赛，只在乎你跟前期迈的比赛，但是台北市民都没有，他们是在跟时间比赛，他们在跟生命比赛，所以他们急了嘛。所以你看，如果说这居家照护，或你愿意放开你的心灵，你愿意把系统给搞好，愿意让电话打通一点，让这个网络通一点，让这视讯好一点，台北市民就会说，柯文哲做得不错，你搞成这样子的时候，台北市民只想说根本不想要让你继续领导比赛。 那我请教一下袁志兄哦，假如你是柯文哲市长，那有人问你同样的问题，你会怎么回答？ 我说好好把事情做好最重要了。就是说现在站在民众的角度，民众就是希望好的对待了。我们跟中央一起合作，让民众可以这个疫情赶快过去。我觉得柯文哲心态就有问题嘛。他现在是用比赛的角度来看这个疫情，那比赛的话你会怎么样？你就是我要凸显跟人家不一样，这才会有一个优点跟缺点比较出来啊。所以他就常常会故意好像跟中央就讲不一样的事情。我觉得比赛心态真的很不对，而且如果你是比赛心态的话，你就刻意会找麻烦、挑毛病，然后甚至穿小鞋，让别人做的比较不好，因为要让他输给你嘛。那你看，我就侯友宜就很稳健，虽然他有时候也会提出一些建议啦，但是他讲话就不会这样，好像一副什么都推给中央，好的都是我，坏的都中央，这就是比赛心态。但是我觉得一般市民对市民是不利的。 是， 我来补充一下，如果柯文哲要讲比赛哈，我把这整个事情厘清一下。中央是什么？中央是这个举办这个比赛的单位，所以所有的规定中央规定嘛。那柯文哲呢？柯文哲不是裁判哦，他应该是那某一个队的领队。而在场上比赛的球员就是我们这一般民众。那你的领队要按照主办单位所定的规则，让这个规定最接近民意，让我的这些球员可以很了解教练的指示，可以打赢这场球赛嘛。那可是你不是啊，你是领队一直跟主办单位干掉啊，所以你主办队定的什么比赛、啊、你搞不搞得清楚啊？那你来主办啊。那你来主办、这就是把自己的角色分不清楚，让球员不知道该怎么打球。然后裁判更惨，裁判是哪些人？裁判不就是这些中央主管机关的这些卫生官员吗？这关心一想，我给你规定好，你缺什么，你这些球队的领队缺什么跟我讲，我尽量给你，你不是一直来骂我吗？所以变成说裁判、主办单位跟领队互相在咬，那主办单位心想，我是主办单位，我难道想拆自己的台吗？而是这个来参加比赛的这个领队一直在拆台，你怎么让球员安心的打球？所以要讲比赛来讲比赛，领队不合格，怎么让这个球队获胜？ 方老师， 今天台北市是9772确诊， 对， 高雄市4979，大概是一半了哈。可是我问一下，台北市要去做个 PCR， 可能要排队2个小时左右。那照这样讲，高雄是不是应该要排1个小时？因为一半嘛，哈。问题是高雄没有啊，高雄现在 PCR 非常顺畅啊。为什么？人家超前部署、超前准备嘛。人家开了这么多的快筛站，大家不会堵车嘛。那你看桃园今天是10184啊。 对。 可是还桃园的快筛也没有像台北等那么久啊。所以就是说，你今天才来讲说， 哎，王必胜就是都是在怪别人，你从来没有检讨过自己。从这个疫情从这三年来，柯文哲哪一次检讨过自己？完全没有。淮南市场大家还记得吗？也是一推二五六，还不是后来王必胜进去处理。所以王必胜今天说，哎呀，地方政府要跟当地的医院打好关系。柯文哲怎么回答？哎呀，医疗不是这个商业，要吃饭喝酒啦。这不是吃饭喝酒，打好关系也不一定要吃饭喝酒啊。 人家是天天每天七点在开会讨论，不是在吃饭喝酒。 对啊，对不对？那你说陈其迈他有没有跟当地的高雄荣总啊、哦、跟他们当地的国军医院协调？当然必须要啊。所以就变成说你今天不他就拿一个啊，你看啊，这就是吃这个交这个就是要吃饭要喝酒要交际应酬啊，我不搞这个啊，所以说。他把这个责任推到那个地方去，所以他就是转移焦点嘛。你再问题是说，你到底你当在跟台北这个台北市的医学中心，你到底跟他们有什么互动？完全没有互动。然后你又不愿意去跟，不屑于去跟这个地方的诊所互动。所以就只是搞，这就用他自己的涟漪嘛。然后涟漪累得要死，所以我真的觉得说，柯文哲这种甩锅的本事啊，真的是很厉害。但是今天大家看到就是高雄为什么可以做到？ 范老师，对不起，插话。陈其迈今天面对柯文哲讲这个话，比赛还没开始，继续看下去。他的回答是，他跟柯市长、侯市长都是队友，是互相加油打气的队友。柯文哲是把你当作对手，不是队友。你听好不？ 我觉得这叫高下立判了啊，这叫高下立判了。我觉得陈其迈就是用一个庸然大度嘛，我不会去跟你吵架。 这叫格局问题了， 对啊， 格局， 格局啊。就一个地方上的首长，他是要解决到地方上的问题，这叫格局。那柯文哲根本不想解决地方问题，只在乎说别人有没有超越他。这个东西是格局问题。 好，那刚刚范老师有谈到这个啊，就是王必胜呼吁啊，其实他真的是讲他的内心大概是讲台北市从这个新北市啦，就是跟医院要打好关系。啊，你叫人给你配合。大概作为来做，让我们他买哈。打好关系啊，柯文哲说打好关系，又不是商业做生意哈、哦。他说啊，来看一下哦，伊讲啊，王必胜观念错误，医疗事业有特殊性，是救人诶，不是朋友做生意，爱吃饭爱啉酒，平常建立私人关系啊、哦，才能做生意。要搞清楚啊，医疗是医疗啊，不是唯利是图的商业啊。哦，伊讲王必胜啊，观念错误啦。哦，那么不是朋友做生意都要交际、吃饭、饮酒，一起去唱卡拉 OK 八大行业哦。平常建立私人关系才能做生意。医疗事业要审慎、特殊性。柯文哲说：“我从来没有跟荣总院长陈为民吃过饭，一次都没有。今天啊，国家有难，需要他开防疫急门诊，在中正纪念堂日夜赶工。人家有说，因为柯文哲没跟我吃过饭，要摆烂吗？不会嘛，哦。”台北有需要哪家医院会说因为柯文哲没有跟他吃饭就摆烂吗？他说星光医院的院长是他的老师辈，人家也是马上跑第一线推动市北科车来数嘛。木栅机场车来数是万方医院负责，中正纪念堂北荣负责，他已不知道几年没跟这三位医院院长吃过饭了。来，这个将军你要说什么？ 这个打好关系是王必胜给他个台阶下了。打好关系不是叫你去给他吃饭喝酒。打好关系是说你的待人处事有问题。你不要刻薄人家。要用人家说把他叫来，不叫人家的挥之就只要叫人家滚蛋。人家讲的是这个意思，说你要善待人，是你的领导统御，你的待人有问题。给你留三分情面，说你要跟关这个医院打好关系。你还以为打关系是要吃饭画酒泉过关斩将，不是这样。是你待人。 八大行业来八大行业斩这个呀。 对，是你待人有问题，你把人家都吓跑了，人家不敢领教，不敢跟你合作，是这个意思。给你留面子，你自己拆台。说句实话，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啊。我柯文哲说他没有跟陈为民吃饭， 对， 他跟谁吃饭？他跟那些中国在台北设分公司的总经理吃饭，还用我们市府的预算。那你请问你这个算什么？算交际应酬？ 对， 算商业行为？所以我必须要讲了，这今天喝个茶也 OK。真的不要喝茶，大家走动一下。互相交换意见，这是一个彼此的尊重。那今天就是 配笑还吃饭时要紧了， 对啊，啊， 所以吃饭时要紧了。 所以我真的觉得他真的搞错，画错线，这是他的鲨鱼理论。当我 我就用那个新的， 人不是见面三分情吗？ 对啊，就是所以我，然后他的科粉就把这个王必胜哇出征啊，痛骂啊，好、啊、说什么这是什么打击我们这个一线的医护人员的士气啊，我就觉得，所以我觉得他真的很厉害，就拿做有个新的议题出来。转移旧的议题，好，那大家就不会去关注旧议题。所以这是这种东西，跟一般的常识来讲，都觉得不合理嘛。所以 我拍摄，我黄老师，譬如讲啊，我是台北市长，我有北农对不？嗯，北农即马盛产啥？毛桂枝吧。嗯嗯。譬如讲莲雾，啊，你讲上节阿吧？那么跟你讲，哎、欸，这人未歹呢。一盒水果是很贵吗？ 待人处事啦， 待人处事娘嘛。 待人处事有时候连水果都不要，你就是时间的时候，哎、欸，走过来，我们现在有什么问题？大家怎么开会？开会，君子无私交也可以啊。而且你不要讲说老师，黄世杰就是你的老师。你去年在好心肝的时候，这个台北市卫生局长，你是怎么羞辱过黄世杰的？嗯，所以柯文哲，你是真的就是我这将军讲的是做人的问题。嗯 哼，台北市政府就遐看吼，为第一届开始边啊人遭到了吼，一直陪货，那走马灯啊，那走马换。这样啊，赵阿姐，其实都是在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嗯嗯，王必胜是我告诉你啊，王必胜他的意思就是咧讲吼，这些拢唔是你台北市政府的下属机关，嗯，这些拢唔是联谊啦，那联谊你讲忠孝啦、仁爱啦、和平啦，你别安怎喊大细声叫人来，市长讲的算呐、啊。嗯，但是台大啦、龙总啦、星光啦这些大型的一个医院呐、嗯，等到你有事要拜托人家。 对、哦。 疫情来，人家这病人拢管理啦、嗯。啊，但是不是像您用迄个太多，那不是你的细汉的啦。嗯，这些都不归属于你台北市政府管啦。意思就是说吼，平时要有一个互动啦，好、嗯、让有一个起摩机啦，做开他们没人讲是讲休停啊，停了会爽。嗯，我跟那个龙总陈慧敏院长，台北市这个一起在防疫的哪有什么问题？嗯、但问题是说做起来。就讲大家互动平时啊，就好。哎，市长啊，郑市长啊，应该啊，来啊，来来，我要给倒船，给倒船的喝水。所以我反而会觉得说哈，讨论这个话题呢，又谁赚了？嗯，柯文哲又爽了，你知道不知道？ 郑大哥，我要补充一下，为什么要补充一下？我说真的，像我是来在新竹市嘛，那我请问你，新竹的马街医院跟新竹的国泰医院是属于新竹市政府辖下吗？ 不是， 不是嘛？那你自己看，新竹告诉你，新竹市政府告诉你，筛检要去哪里？嗯，有新竹的国泰医院，有新竹的马街医院，嗯，这些都是新竹市政府辖下吗？也不是嘛。那为什么林志坚请得动人家？嗯，当然是林志坚跟人家互动过之后，人家愿意帮忙嘛。所以在新竹的筛检的部分，人家愿意帮忙。所以你在新竹可以看得到是新竹也没有看到像双北这样子塞车的状况啊，嗯，就是因为人家可以请他来支援嘛。那所以同样的状况，那我请问为什么同样在台北市他请不动台北荣总来支援？嗯，这就是一个问题嘛。所以你看地方政府跟地方上有的医院合作，即便不是从属关系，你都可以请他来合作。那所以你要这如果用同样的标准来看的话，这可以算林志坚作文比较成功嘛？嗯。然后另外我要再讲一件事情，筛检站的多寡这件事情。 我再插个话，尊公连医是你的下属，你请人家一个帮嘛，不够对了。 对啊， 对不对？ 对啊。 跟下属联络感情也拜托拜托嘛。 对啊， 配合嘛。 而且最重要的是，为什么一定是喝酒吃饭？ 对、 嗯。难道林志坚跟新竹的国泰医院、马偕医院通通都是喝酒吃饭吗？嗯、我想应该也不是嘛。就是有国家有事情的时候，地方有事情的时候，大家互相配合、互相合作嘛。嗯。那另外是刚刚有讲到，就是说这个筛检站的事情，像我也觉得很奇怪。王必胜讲了两个原则，他讲两个原则是不是就告诉你说按时段要分流？嗯嗯。你知道去年新竹市在做筛检的时候，我是自己去做过的。嗯。那个我自己去做过的时候，你可以看啊，去年哦。我在6月10号的时候，你看在新竹市快筛阴性的筛检，当时就是打电话预约哦，然后打电话预约，然后他就帮我分时段安排我去做筛检哦、嗯、所以我请问 分时段、 这个、是分时段、嗯、所以你看王必胜讲那件事不是什么很特别的事情哦， 是 就是分时段，新竹市也是这样做哦、嗯、所以我那时候去的时候，哎，郑大哥，我从进去筛检到出来前后不用半个小时就结束了。哦、oh, ，那所以你去看新竹市政府也做到同样的事情，为什么台北市会做不到？嗯，所以就像刚刚创业哥在讲的，第一件事最基础的要先做好。嗯，你要先让人家电话打得通啊。啊，是。新竹市政府公布的电话没有让我们打不通啊。嗯。但台北市我听到是很多台北市市民是连预约的电话他都打不通。嗯。那既然打不通的话，那当然会怎样？人会急，会急我就一定要抢现场，抢、嗯、现场你就一定造成大排长龙嘛。嗯。所以预约分流这件事情是基本功，所以我觉得台北市哦，基本功先去把它做好，让民众电话打得通比较重要、嗯。 好，那么，等一下我们也来关心中国，因为中国说要规划盖永久性方舱医院，然后呢，还要建立一个15分钟核酸的采样圈，大概意思的是讲哈，要永远的清零，啊，不跟病毒妥协。 可是大家都知道清零不可能。好，那这个到底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可是如果你啊不同意，现在有新规定啊，不得妄议中央。好，永山洞你不可以偶然跟他讲话哦。好，等一下回来我们继续讨论。那先休息，进广告。北京大学的学生啊，因为他们也这个想要清零，所以呢，他们就把学生的宿舍跟老师的宿舍用这个铁这个墙金属墙把它隔开，老师可以自由的移动，学生不行，学生非常的愤怒，就把那个铁金属墙把它拆了，他们把那个金属墙现在叫做柏林围墙，好。其实也不了不起了，因为你知道中国这种政治是非常危险的。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中国国家卫健委的主任叫马晓伟。马晓伟呢有一个杂志啊，他在一个杂志说要提前规划准备永久性的方舱医院，每个省的省会还有人口在1000万以上的城市要建立15分钟核酸的采样圈，而且呢每个礼拜定期采检。重点人群加大采检的频率啊，马晓伟说，中国是以抗原筛查加核酸诊断监测模式，以及增强隔离收治能力，如隔离房源还有方舱医院等来对抗疫情。他说，实践证明，现有加强版防控措施能够实现动态清零目标，所以接着是因为方舱医院，哈，方老师说，现在是不是因为全只要有就清零了，哈？ 我觉得中国真的有可能是全世界最后一个开这个门的国家哦，因为如果他现在就只能够继续清零下去了，哎，那你要清到什么时候？嗯，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因为他已经变成是个政治工作，不是防疫了啦，他要证明就是说，我们习近平这个动态清零是一个体制自信，是我们这个中国的正确的道路， 制度的优越性， 制度优越性，对，但是我必须要讲，当然了，现在中国不孤单了，有一个国家可能跟他一样，是北韩了，但是北韩我们叫裸奔式防疫啊。他只有口罩，竟然叫大家去漱盐水，说怎么把那个门窗打开，让空气流通。 然后小孩就要出去运动30分钟。 对，运动30分钟。然后没有疫苗，然后南韩要援助他，他也不要。他现在可能快打中国疫苗，但中国疫苗我们知道，对于这个新的病毒来讲，对抗力是非常差的。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中国跟北韩就是难兄难弟啊。你们就继续用这个方式。 是。 但我是觉得他现在这个习近平是真的，你看那个北大是他考上北大是尖子啊，就是每省的状元才考得上。他对中国来讲， 是。 你就算是北大学生，对我执政者来讲，你就是奴隶。我要你被关，你就得被关。所以你看，特别是这个北京的市委书记叫蔡奇，是习家军啊。他是最狠的呢，他之前要打击那个低端人口，他说跟说官员想说要刺刀见红，什么意思？就是要见血。我们让这些中国的这个低端人口在北京，我用暴力的方式把你赶出北京，哪怕是流血都不在乎， 是 这么狠。所以我觉得那些北大学生，你千万不要挑战蔡奇啊！蔡奇到时候不管你什么北大什么大的，我就是又刺刀见红的话，你们可能都会被遭到非常暴力的对待。 好，现在在中国的四川有一个县叫做陵水县。这陵水县过去一个礼拜发现了499个病例感染者，一个礼拜499，如果把它除以七，一天多少？一天70个左右吧，哈，7749。结果呢，它已经又封城了。那这个陵水县多少人？人口100万人，100万人一天70个就封城了呢。要挟我，所以我想请教青黄，他这样封到底封了多少人呢？对经济的影响是什么？ 经济的影响很大，可是我们要让大家知道一下他为什么要这样做。首先先讲一下他经济的部分，因为中国的经济他刚公布他的国家统计局刚公布四月份的经济的数据。 对。 那四月份的经济数据呢，在我看起来是三降一高。什么叫三降一高？他的服务业下降了这个 6.1%, 然后他的零售消费业下降 11%, 他的工业增加值衰退了 2.9%, 因为没办法开工嘛，停工嘛。但是他什么东西增加？城镇失业率增加。 城镇失业率增加到 6% 左右 6.1% 左右是两年来的最高。可是这个部分呢你如果再去单看汽车销售的部分更惨，因为它的汽车销售量是下降 43.5%, 可是你如果看上海这种整个封了一整个月，因为大家都知道上海的状况，请问他4月1号的时候告诉你什么时候可以解 ,4月5号、4月5号你也没等到，然后呢到现在都已经5月中了他还是没有解。所以呢上海各位看哦，这个数字是真的哦。中国习近平现在做到的清零是什么清零？上海的汽车销售数字清零，因为上海四月份的时候一台车都没有卖出去。 哇，2500万人， 对，2500万人的城市哦，一台车都没有卖出去。所以习近平很成功的在中国，在上海达到了汽车销售数字清零这个数字。那为什么说中国现在清零这件事情对习近平来讲他很坚持？因为很简单，因为他当初政策错误。什么叫政策错误？他很坚持要用国药科兴康希诺，就是中国的国产疫苗，它的效果比较差。而且郑大哥，如果你有印象的话，去年中国不是一直哇打疫苗运动，讲了一副全民都要打疫苗，结果你知道现在对习近平来讲头痛在这边。这个是上海复旦大学自己的研究，他就告诉你上海70岁以上的人群里面只有不到一半打过两剂疫苗。哇，那你看我们在台湾， 而且还打科兴欸。 对，而且你看我们在台湾是不是告诉大家你是打三剂疫苗对于这个中重症的防护力会比较够。而且我们打的是有效的疫苗哦。那你要看上海这个地方70岁以上只有不到一半打疫苗，来看全国。上海是已经算比较好了哦。全国，中国全国70岁以上你打两剂疫苗的这个数字，没有打两剂疫苗是多少？72%。哇，所以你去想一件事，我们在台湾看没有打疫苗的这个老人家呢，他的死亡率跟中重症都会比较高。那何况在中国你打的疫苗效果比较差，而你的老人家长辈的部分全国有 72% 他是没有打过两剂疫苗的。那你请问如果今天他没有这样子管理偷偷都放出去的话，你知道上海复旦大学这个数字有多严重吗？上海复旦大学估的数字是中国可能会有 1.12 亿的人口感染，然后会有160万人死亡。他这是如果他现在走向开放，开放的结果是因为疫苗没有效，所以感染会迅速传播开来，所以死亡人数会到160万。但是你如果像现在这种管理的方式，一下这一边封，一下这一边封，现在连封城都不敢叫，然后呢要叫静默式管理。然后像北大呢，明明就是封校，封校他也不敢讲叫什么，叫不进不出，就换了很多的名词来弄。但结果就是它会很严重的影响到中国的经济。 其实习近平是用心良苦，你不是身为中国人， 我不是， 不是，我们不能了解，他是在帮中国14亿人。延年益寿，为什么？就是习近平的一个经济国师叫李道葵的，他在前一段时间北京清华大学2022年五道口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他和林毅夫也是习近平的经济顾问，林毅夫说不用担心，中国一定会超越美国。现在这个搞法，那李道葵讲的是说过去这两年习近平的这个动态清零，平均帮中国人，他发现数字，中国人平均呢延长了寿命十天，所以呢，封一天， 封一年五天， 封一年五天。所以为什么马晓伟他是体会到习近平的心情，要盖永久的方舱，这样子就可以帮中国人继续延长性命。所以你看，这个是整个中国最荒谬。但是为什么习近平要这样干？因为他现在就是跟李克强在斗争。李克强连续三天公开讲话，就业不行了，经济不行了。结果习近平这样子他不能承认，他不能接受，因为如果接受李克强的说法，习近平败了，二十大习近平没办法连任了。所以其实他的可怜的在哪里？现在我们可怜就是说防疫千万不是比赛，所以呢现在是习近平跟李克强在比赛， 是， 所以当那个领导者把他当成比赛的时候，倒霉的都是人民，就像我们台北市民一样。 好，那么这个俄乌战争啊，现在麦当劳啊决定全部永远的退出。其实中俄罗斯对麦当劳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市场。好，那这个俄乌战争的战局会怎么发展，等一下我们来关心。来，我们先来看 VCR。 香脆薯条、新鲜大麦克，这些麦当劳招牌，俄罗斯人接下来都吃不到了。 McDonald's announced it's leaving altogether after it temporarily shut down more than 800 restaurants in the country back in March. 1990，俄罗斯莫斯科第一家麦当劳开张，比台湾还晚了六年，象征资本主义进军红色帝国。2022，因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麦当劳选择全面撤离。 They are selling their portfolio of restaurants to a local buyer, and they said the company intends to initiate the process of de-arching those restaurants, which entails no longer using the McDonald's name, the logo, the branding, the menu. 官方宣言还表示，俄罗斯入侵的所作所为和麦当劳价值不合，同时该国市场充满不确定性，于是做出最后决定。除了麦当劳要拍拍屁股撤离的，还有法国汽车大厂雷诺，和红黄两色招牌从此不能出现不同。雷诺把在俄国境内的资产全数卖给俄罗斯国营事业。 Very interesting. I mean, it's a big market for Renault, about 10% of its sales. Perhaps no surprise. 同时，雷诺还保有在未来六年内买回相关资产的权利。然而，不论是汽车大厂或速食龙头，选择退出这个破亿人口市场，不但冲击当地人生活，恐怕还会带起后续效应。 那我想请教将军，你怎么观察俄乌的战局发展？ 其实俄乌战局哈，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转捩点？这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乌克兰不断的接受到新式的武器。以前只是阻止你的部队进入，现在是打掉你的火力支援。我怎么说哈？这一款是最近德国。这不是送哈，我先跟他讲，德国不是送给乌克兰哦，是卖，是卖，哎，是卖哈。那德国人没有送，可是卖也不简单。这一款的飞弹系统其实非常的厉害哈。这个 IRIS 这个整个飞弹系统，它最厉害的其实飞弹没什么了不起，它的雷达很厉害哦，它的飞弹可以40公里之内都可以把它拦截下来，高度有20公里。可是你想想看，要拦截40公里、高度20公里的这些任何的飞行器，它的雷达要多远？一定要超过飞弹的射程嘛，至少要一倍。它的飞弹40公里，它的雷达要80公里以外。那我们以前传统的雷达是怎么样？是人家看到那个船上面或是舰上有一个那个会转的，有没有？ 对， 会转的那个每转一圈4秒钟。那也就表示说，它那个雷达波没有扫到的地方，那4秒钟是间隙。如果有很快的飞机飞过去，你就扫不到它了。 是， 所以这个状况呢，它的雷达叫做相控正位雷达，就是没有间隙，它不会转的。它的照明雷达是向360度全部看到，你可以想象到高20公里。宽40公里，就像一个碗扣在地上一样，你任何的飞机飞弹要进入这个地方，它就给你扣住，全部拦截下来。 是， 那这个飞弹但是要等一段时间，11月德国说11月才会到乌克兰，可是没有关系，够了，我觉得足够了。为什么呢？因为现在 这算俄罗斯算打输了吗？ 打输啦。就已经打输啦、一个装甲部队可以在河边被歼灭73辆战车。73辆战车有多少？我大概一半的战车都没，我一个装甲旅旅长，我全部才 100多辆。你是装甲旅旅长？ 我装甲旅旅长，我总共一个装甲旅才100多辆战车、73辆，我等于说两个营不见了。对，两个营不见，你总共才三个多营，不到四个营的。 那你们要渡河的时候，你是装甲旅旅长，难道不会注意这些会被打掉吗？ 这是齁、俄罗斯的装甲部队严重的损失。为什么说是严重的损失呢？我装甲部队要渡河要做三件事。第一件事，战车先不要到河边，躲得远远的。派第一个工兵班去测量，测量完毕之后要回来报告，然后再派什么侦察排到四周占领制高点，要看看附近有没有危害装甲部队的相关， 因为有些人会伏击嘛， 会伏击。 对， 第三个，我必须要将我装甲旅的防空连全部要布置出来，雷达要打开，要扫，有任何包含侦察、空中侦察、空中威胁，我全部要扫出来。 无人机啊什么的， 对，全部要扫得出来，因为装甲旅本身就有防空单位啊，防空连就要架出来。那这个时候我才要开始架桥。那不断在架桥的同时，我这些部队不是闲着没事啊，这些部队要立刻去寻找其他不用架桥可以通过的涂射点，能够不通过桥就过河是最好的方式，因为装甲部队渡河是非常危险的事。那个桥多宽？就是一辆战车4公尺宽而已， 你逃不了， 你逃不了， 速度也不能快。 而且郑大哥，你知道那个桥不稳啊，那个桥过去会动的、会动的。所以说你的战车，你的时速就算再快，战车开40，过桥的时候大概5公里了。 那为什么俄罗斯这些都没有做？ 被逼的，因为 什么？ 被普丁逼着他要渡过北顿内茨克河去协助伊久姆作战。否则的话，伊久姆会被收回来，会被乌克兰收回来。所以他是被强迫的方式，叫做急迫渡河。这个急迫渡河，你一不给防空单位。第二，不给他完整的资源；第三，你给他做时间的限制。那这个长官怎么办？没办法，长官的命令啊，就过。那这时候就产生了致命性的错误。乌克兰可以做一件事， 这条北顿的刺客河乌克兰经营了多久？8年呢。嗯嗯嗯。这些工兵战斗工兵站个地方，哪个桥哪个时间点它的水深多少他都算得清清楚楚。嗯、哪个地方可能可以架设浮桥他也很清楚、嗯、甚至他连俄罗斯要架几节浮桥他都算出来了。 那你是这个装甲旅的旅长，你说你总共有几辆战车？ 我总共140几辆。 140几辆等同一半被歼灭。 半个装甲旅不见了。哎呦。那就是一个团啊、嗯、就是一个战车团不见了。 那下面的人看旅长你这些都没有帮我们弄好，我就要过去可以抗命吗？ 那就跟柯文哲一样，没有领导道德啊，就是没有领导道德啊，平常不跟你互动啊，就是跟你下命令啊、嗯、做得好叫做活该，做不好我就要法办，这就是讲嘛，玻璃擦得干净没有奖励啊、嗯、打破要赔啊，就是这样、嗯嗯、那这种部队怎么打仗、哦、所以就讲为什么现在开始普丁属下的部队开始抗命了、嗯、就是因为这个部队被歼灭在北顿的刺客河，他又叫另外一个团过， 是 那个团誓死不从啊，他给人家脱光衣服去游街啊， 你知道他坦克已经损那个被击。